勒斯坦国总统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马哈默德·阿巴斯15号致电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，表示祝贺朝鲜解放72周年。电文指出，金正恩阁下始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终止对巴勒斯坦霸占，并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和为其实现的正义斗争，对此予以高度评价。贺电表示，祝愿友好的朝鲜人民争取更大的稳定和繁荣，和两国人民之间历史性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。祝愿金正恩阁下健康幸福。